元7.768，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6，人民币6.516，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港金收市报16,11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26美元，卖出系1,727.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下跌0.1。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国人大早前就决定修改选举方法，工联会的黄国健 432那个可能性大一点，因为40选委会出来那个呢可能是无执政党之名而有执政党之实。 自由党的钟国斌， 我就担心太多新人入去对于个运作未成熟，可能有时候局长打电话来喂帮帮手支持，他就支持死火，喂里面可能那些议案是有问题都不顶的。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瑞文啊，乜你拎咁多遮翻嚟嘅？ 细杰，我执屋嗰阵发现屋企好多把遮啊，谂住攞几把翻嚟派街坊啫嘛。 你都系留翻俾你啲街坊啦吓。事关今个星期，我请嚟咗李成碧中学嘅同学，讲下佢哋点样由执胶樽去到变成一把环保雨伞嘅故仔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爬虫专家李永豪，讲下万一行山遇到蛇可以点样处理。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随着打针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会在想，打了针之后是不是社交距离措施会放宽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如果我们在7月之前覆盖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当然是理想。能不能够放宽的措施呢，最主要都是看本地整体的疫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话题叫做书法与养生。因为讲到书法，自然请来两位书法家做我们的嘉宾。一位就是陈乔田，另一位就叫做萧家豪，都是第一次来电台的两位，是吧？ 是啊。 陈乔田呢，你有个外号叫做半龙居士。 是， 为什么会取这个外号这么有趣呢？ 哦，因為我的名字是陳橋田，因為呢又有一個田字，所以呢我正式的職業呢就不是耕田， 是 只是經過或者是在附近住啫，所以就是一半了， 是 所以變成叫做半農了。 哦，是原來這樣，好襯喎，跟你的名字橋田，因為有個田 字，所以就是這個半農呢是我的老師跟我改的外號來的。 因为我见到个半龙呢， 就令我想起我們民國二三十年代有位詩人作家亦都是語文學家，叫做劉半龍，不知道 陳教授，是我都聽過 劉半龍呢就是魯迅的老友啊，還有呢他就是如果聽眾不熟悉呢就一定聽過呢一首歌呢叫做教我如何不想他，那首歌呢就出自劉半龍的一首詩，咁就趙元任咯，將佢攞嚟譜咗曲所以佢就變咗係，但佢教我而家好多人唱教我如何不想他啫，即係諗住咧諗起個 Honey， 係， 但其實咧佢教我如何不想他咧就係諗起係思鄉，係而家咧已經搞唔同咗啦咁啊，蕭家豪，你啊講下你如何投身喺書法方面咧？你個書法嗰種即係。那個來歷和那個經歷是怎麼樣的，幾個時候開始演的，譬如王羲之七歲開始學書法了， 是，其實小弟都有一個齋名的，就是何豐堂，那小弟就是何豐堂主， 何豐堂主， 是的，是的，那就那個名字就是都是近幾年才起的， 是， 那就，那小弟呢就其實很小個小學的時候已經是接觸書法了。 哦， 那時候因為我們都是在鄉下農村，見到呢就鄉下的時候台台凳凳就用毛筆字寫了一些名字啊，哪裡哪裡這樣，那就從小個的時候就開始感染到呢，哦，原來筆字這麼漂亮，可以寫得這麼漂亮，那就慢慢在學校的時候都是跟老師去學然後又多些去看人家的書法字或者是招牌好或是展覽出來的書法作品好，所以呢我們一到放假呢我們就一是去書店，一是就去四圍看人家的書法方面的東西 啦。那我就陳喬田和蕭家豪呢我都有他們兩個人的密寶陳喬田，你不知道記不記得我曾經叫過你呢用行書寫過一首詩的， 是，我記得， 你記得叫做就高山行人少，如遊淺水稀，就這個是登高而作賦，行行從行行，你記得嗎？ 我記得 用行書寫，你現在我告訴你，你知不知道那首詩是誰作的？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我沒有告訴你，高山行人那首詩呢其實有個來歷的，就二十幾年前呢我就是去到錦田的一個道觀在那裡扶機那就是問健康， 是， 那這首詩呢就是女祖作的， 哦， 扶機扶出來的， 哦， 扶機在跟老祖向老女祖扶機，她扶了這首詩，那就是所以就好有趣，叫做高山行人少，如遊淺水。而家香港咁多人咧，亦都喺度如遊淺水，喺個俗世度求名求利，咪就如遊淺水稀咯。你如果你想好似書法呢啲，就屬於高山行人少啊。而家冇乜人書法噶，個個都喺度即 係 係嘛，喺度打字啊，打字代替啦。而家我啲聽眾都講話，而家仲有人講書法咩？好少人即係。越来越式微啊，咁啊书法咧，点解同阿萧家豪你讲啊，书法点样同养生扯上关系咧？ 其实咧就原因就好多嘅，扯上关系嘅嘢咧，因为中医都有讲啦，嗬，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咁咧，当佢嬲嘅时候咧，暴怒嘅时候咧，就系，可以益肝火啦，心平气和。忧悲嘅时候咧，就可以咧散胸中嘅郁闷，精神愉悦。思虑过多嘅时候咧，就可以转移情绪啦，抒发情感。惊恐嘅时候咧，就神志可以使佢神志安稳，令神定志。所以咧，总体嚟讲，第一点咧，我哋就可以讲系调节情绪。 系 啦，第一个。然之後第二個咧就係可以陶冶情操，陶冶性情。故意有講咧，言為心聲，書為心畫，係啦。咁就因為咧就楷書啊、隸書啊、行書啊、算書啊等等幾種書體咧，唔同嘅書體咧對人都有唔同嘅影響，係啦。咁第三個咧就有一個叫形神共養，形神共養咧就係形為神之筆，形為神之宅。然之後咧就係。神为形之主，基本上咧就系，都讲得系好贴切嘅嗰样嘢，系啦。 咁啊，或者睇有冇其他啊，陳兄補充下 啊。 嗱，呢個書咧，有問題書咧，就我哋要咁講啦，有兩個層次。以前孔子講係仁者仇，而家我哋可以講係書者仇。我哋可以嚟舉咗好多證明咧，就話歷代嘅書法家咧，全部都係高手嘅，即係命好長嘅。 冇錯。 咁但係咧，就另一個講法，人哋就講，因為以前啲人咧，佢哋啲書法一定叻嘅，唔同我哋現代人，因為佢哋嗰個教育制度啊，你去到考科舉咧。去到電視嗰關啊，俾皇帝睇卷嗰陣咧，皇帝就睇你個書法，唔係睇你個內容。所以嗰啲十蚊仔咧，自細一定要話你問題，即係佛要金裝，人都要依個，即係佛嘅衣冠就係金裝，但係人都要衣冠就係佢嘅書法。你筆字唔靚咧，你休想會考中狀元。所以好過都拼命練字，而家就冇咗依樣嘢。咁但係係咪自如其人咧？係咪真係話問題就係字靚嘅人咧？就代表嗰個人咧一定好好咧，咁而家我哋可以揾到依個反證喎。一個例子就係阿蕭兄，秦桧嘅字都好靚喎。 係啊，同埋蔡京啊， 蔡京嘅字都好靚 喎。因為佢係奸嗰類奸臣嗰類咧，所以就算係書畫史冊都入唔到佢嘅名字，就變咗蔡襄。係啦， 蔡襄， 所以就好難講。是的，人品的問題，還有一個董其昌，董其昌很多人都對他有微言，對他的人品各方面，但是他的字已經是完全可以成為大家那種的，所以那樣東西就很難說一概而論。 不過呢陳喬田，這個書者壽，你可不可以舉出一個例子，有些書法家並不長壽呢？雖然想力舉，我們香港之寶就是姚宗儀姚公又活到101歲， 101歲。 但是呢，陳兄，你可不可以舉出一些短命的書法家？蕭兄有沒有？ 短命的書法家就相對來講，好似據我所知就係好似王羲之，算係短命，但係喺嗰個年代咧 都算 係長命噶啦，算係，因為佢係王羲之係食嗰啲後期食嗰啲五石散，係啦，即係而家差唔多係嗰啲興奮劑咁上下嘅嘢，佢迷信用嗰樣嘢，以為係養生啊，咁所以就同啲朋友圍埋一齊去做嗰樣嘢，咁其實就係啦。 講我又講啊，陳兄話陳喬田兄，我想問一下啦。嗱，好多朋友就講起王羲之咧，就知道王羲之咧就中意養白鵝嘅。係啊，佢咪同一個道家嘅一個居士換咗一個叫做換鵝帖啊嘛，寫《黃庭經》啊嘛，同嗰個居士寫個《黃庭經》，所以叫換鵝帖。佢中意養白鵝，所以好多朋友講拗頭，咁中意養白鵝，會唔會依個書法家中意食燒鵝咧？兩位中意食燒鵝啊？ 燒鵝都 OK 嘅， 會係中意食燒鵝咧？其實好多人以為哇，係咪食燒鵝有幫助寫書法咧？不過後來我考證咗咧，就其實佢唔係， 係啦， 其實佢係要養白鵝咧，唔係白鵝，就是、研究嗰啲鵝啊，喺嗰條河度咧，個鵝掌啊，點樣攀水，就睇到觀察嗰只鵝嘅鵝掌，滑水嗰種力度嚟換運筆嘅腕力。 係啦，冇錯，個點畫嘅走向啊，各方面。 係咪好？個運畫用呢個骨法用筆啊，我哋講嘅呢個畫寫書法啊，畫畫都係啊。骨法用筆係咪個腕力好緊要啊？ 係啊，腕力係用。 用筆係用腕力，但係如果細字咧，就用指力。咁如果係較為大啲嘅咧，就是、用臂力。咁咧、如果再喺地下寫好大個字嘅咧，就要企喺度咧，就要成身要輔助埋，咁就寫到一個字嘅。咁你正話講開王羲之，咁佢嘅白鵝嗰方面咧，佢人哋要求佢寫字，咁佢咧就一筆過咧。就是寫個鵝字嘅，就唔使轉筆嘅，所以咧啲人咧就好佩服佢。所以咧，除咗個欣賞個字靚之外咧，仲喺佢行筆咧，真係好靚啊，就好瀟灑嘅。咁啊，代表啊嗰只鵝嘅個游水嘅方向啊，一去就可以跳得到去，就係、是、咁意思啦。 不過我諗起啊，理論上咧就係、是。 寫書法咧就係可以養生嘅，應該係可以對養生有幫助。不過好難講，因為人嘅壽命咧有好多因緣啊。 嗯， 可能你譬如好似黃羲之固然因為食五石散啦， 係啊係啊。 另一個就米肺，係米肺咧都係早死喎。 米肺 五廿零五廿八到啫喎，五廿八到，因為佢官場唔得意。 嗯嗯嗯。啊，抑鬱有少少啦，係啦係。 所以佢又叫米癲啊嘛，佢叫做有個外號叫米癲啊嘛。仲有甚至咧，蘇東坡都唔長命喎。蘇東坡六廿零啫喎。即係冇話到八九十嗰啲喎，但係因為佢啊官場上好多有咩烏台詩案又成，好多又被貶啊咁樣，所以引起好多。 佢主要就係顛沛流離，生活場所唔穩定。佢雖然咧寫書法寫好多，但係就同佢嘅生活環境各方面係息息相關嘅。佢長期處於抑鬱嘅狀態咧，發泄唔到有時咁嘢咧，所以都係對佢壽命咧都會有啲影響嘅。 所以咧就喺書法嗰度咧。如果佢係能夠將嗰啲喺個精神嗰啲嘢，就係全部喺個寫字嗰度，就唔好嘅，咁咧即係唔滿意啊，或者係抑鬱嗰啲咧，喺寫字嗰度嚟發泄，咁其實咧就可以咧，就係將佢啲氣全部咧，即係燒曬，咁就可以。就是延長佢自己嘅壽命就唔會咁短嘅。咁以通常嚟計咧，喺書法家嗰度咧，好多啊長命嘅就係咧就好多嗰啲出名嘅書法家咧，就係、譬如我而家數幾個，所以唐代嘅咁咧，嗱歐陽詢好出名嘅，啊佢又有84歲，咁虞世南咧就80歲，顏真卿咧就76歲。雖然間係本嚟係唔止嘅，係俾人就殺害，所以嘅咧76歲嘅啫。阿魯公權咧就87歲啦。阿張旭咧就仲多過兩年，89歲。咁至於宋朝嘅話咧，就係、是、宋代阿文徵明咧90歲嘅。 至於宋代嗰個平均壽命都係40零到50零。 係啊，70古來稀咧，喺以前嚟計咧。就好後生啊，都已經係辭世噶啦。咁但係因為嗰啲好多唔滿意啊，或者係抑鬱嗰啲咧，能夠灌注啲心情喺書法嗰方面咧，個慕容忠即係舒緩咗，所以變咗咧能夠調氣，咁啊變咗咧就嗰啲壽命咧就會延長啲啦。 我想問下兩位，你平時都？時候執筆寫字啦，咁啊係咪寫字嘅姿勢都係有助養生？譬如話個頭係咪要正嘅？ 係冇錯， 唔可以頭左搖右嘅啦，偏埋一邊。頭個正，個身係係咪個身係要直嘅？ 係啦，冇錯。 係普遍寫細字咧，就身要直啦，係啦。 咁啊要只腳都要穩喎， 係啊， 要足穩喎，臂要開喎，要寫 四平八穩啊，係啦， 四平八穩嚟寫喎， 係啊， 唔可以咁樣求其嘅喎嚇。咁你而家啲問題，你頭先啊講話阿半農居士，你話就係用腕力就寫大字，用指力就寫小字啊嘛。係，咁你個指力啊，係咪個指要好實咧？要揸得佢好實咧？ 係。 指實又係咪個手掌要虛啊？ 係指實掌虛啱嘅，係啦係啦。 點解要掌虛啊？ 手掌虛嘅時候咧，就使個唔好咁緊張啦。如果係實手心嘅時候咧，就會出汗嘅。 哦， 係啦係啦。咁指實咧就最起碼支筆唔會跌落嚟，係咪？就又唔好太實喎，太實嘅時候又顯得緊張。 第一方面係掌虛，另一方面好似係掌都要豎喎。 掌豎啦， 係 掌豎。如果寫楷書中鋒落嘅時候咧，就係一定要掌豎啦。但係當我哋企起身。企起身寫大字嘅時候咧，就個手掌就差唔多係平嘅啦，唔一定豎。 哦，咁樣係， 所以就 手掌腕平啊， 係啦， 腕平掌豎，掌虛， 係啦， 仲要嗰個咩個胸都要平喎。 基本上係咁嘅。我哋有幾句話咧，就係頭正啦，身直啦，然之後就鼻開啦，係啦，然之後就肩平啦，然之後就個足安，嗰兩對腳咧就要點啊？好使佢好安。安頓落嚟，係係啦，咁就比較好嘅姿勢。同埋咧，我哋寫嘅時候咧，都係離開個台咧，就一個拳頭咁上一個位置，就使自己咧唔好太遠睇到啲嘢，又唔好太近咧，就碰到張台呼吸嘅時候咧，啲字跟住喐，影響書寫嘅效果咁咯。 基本上就步骤就系嗰几个步骤啦，系啦。 我所讲嘅咧，刚才系写大字喺地下嗰啲咧，好多时咧都会有人练大字嘅，咁咧一步一步咧就跟住个笔画咧好定咁去，咁个脚步咧就要稳啦。就不能夠走到咁去啦，所以咁先至能夠咧把持住嗰啲筆咧係比較直嘅，係、啊、所以嗰啲字咧比較係堅韌啲，變咗硬朗好多 嘅。但係呢啲要個意念都要專注喎、 哦，係啊，意念 專注要形神喎、哦，形神咧嗰嚟寫喎、哦。 無論你寫大字細字都係個腦咧，一定係要堅實，即係全神貫注喺嗰個筆尖。嗰度去嘅，咁因為咁咧，就係個靈能夠咧訓練對眼，個眼咧比較上係有神，咁寫起上嚟個字咧都有神韻嘅。 係咪嗰啲字咧？因為我哋有句成語講咧，就係講王羲之啊，嗰個成語就叫入木三分。 嗯， 由王羲之寫啲字咧，又喺木嗰度咧，嗰啲雕刻師傅發覺，咦，真係～真係入木三分喎、啊，佢啲字咁，咁所以好多有個猜測嚟，而家兩位點睇咧？就好多人估計係王羲之咧係識武功嘅，因為佢啲阿親、佢啲阿爺啊、嗰啲外父啊，全部都係軍界人士啊嘛，全部，咁佢係依個係武將嗰個家族啊嘛，所以佢自細應該咧，除非七歲練書法，啲可能佢都識打得幾下嘅。 呢樣咧，只係言過其甚嘅啫，即係形容佢嗰個筆力咧。就好勁，好深厚咁解嘅啫。咁咧，你墨透紙背咧，呢句就啱啦。因為咧個墨透紙背嘅話咧，就係、是、形容佢嘅有力，將啲筆啲墨咧就係、是、寫喺張嗰張紙嗰度。咁咧就變咗咧就唔會輕輕你畫完筆就試過啦。咁輕輕就睇唔到嘅，尤其墨咧係墨汁咧係有水分，所以變咗咧佢一大力啲咧。個水分滲透落個紙嗰度咧，咁自然會滲翻落下邊嗰個紙背入邊。 好啦，咁我哋聽首歌，然後翻翻嚟繼續同各位講下依個書法與養生，播依個太極樂隊嘅每一句説話。 深了解，但你忘情将爱活埋，何解不理这心态？还请谨记这箱中拥吻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悠悠长夜记起每句说话 How I love you My darling How I miss you 宁愿永远失败来填补对你的债仍想起某情怀 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我是新加入大城小事的沈聘。英国对于香港人来讲好像很熟悉，但是又未必能够讲得出这里的文化气息和氛围。三月开始，我会同大家分享我在伦敦生活的所见所闻，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哋今晚的话题讲书法与养生。咁啊，头先讲起啊，王羲之书圣啊，识唔识武功咧？我突然间谂起咧，可能佢识都有个可能性嘅，因为佢个师傅啊叫做魏夫人啊。王羲之魏夫人就以剑武出名啊，即系识打用識劍法嘅，咁佢老既然老個老師識劍法，咁可能佢都懂翻幾招喎，應該我估咋嚇。因為魏夫人即係話，其實阿蕭家豪其實武功同依個書法其實都話冇依個相通嘅地方啊，即係話揸把劍嚟冇劍啊。 都有嘅，因為曾經咧就有啲書法家咧就係通過睇個孫大娘舞劍咧，真係誤到咗嗰個草書嘅筆法。 哦， 啊嗰時候好似係張旭嘛， 係張旭，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咧應該就無論點都有啲聯繫嘅，係啦。而且咧頭先你講話佢識唔識武功嘅問題咧，因為佢王羲之啊有個名係右將軍啊嘛， 係王右軍， 係啦係王右軍，係啦王右軍。咁嘅情況咧就都。設想一下咧，古代咧一般都係能文能武，係啦，咁啊，但以文為主啊，還係以武為主咧？咁就睇佢嘅喜好啦，係啦。 咁啊，問題就話我哋熟悉阿蕭家豪，你見過阿姚宗儀先生啦？ 啊，見過， 見過啊嘛。我見佢嗰時佢同我講過，我每朝早咧。三四點就起身就寫大字噶啦，哇咁勁佢話，佢練氣功啊佢話， 其實咧字同氣功咧就練書法同氣功咧就好相似，好多相似嘅地方嘅。開始嘅時候咧意在筆前，係啦，王羲之講嘅意在筆前，即係寫字之前咧個意念咧，首先喺個動筆之前咧要諗個字形啊，個結構啊，個章法係點啊，同埋咧就係啦。嗰啲墨又點啊？筆又點啊？紙又點啊？咁就任何嘢都要喺個腦咧過一輪，然之後再寫嘅時候咧就做到胸有成竹。咁就寫嘅時候就可以一氣呵成啦。 咁兩位有冇練氣功啊？陳兆田，你有冇？ 正式氣功就冇。以我嘅觀感嚟計咧，我哋係寫大字咧。就是間中嚟計，都是屬於武功個氣功之一種嚟嘅。因為我哋寫字咧，係落筆嗰陣時候，就一定要平息住道氣喺度。咁我都話寫完啦，就呼出個空氣出嚟，咁個心咧就好開朗，咁就變咗咧就好舒服嘅。咁其實一呼一吸之中咧。無形中咧已經係間中就已經練咗嘅氣功噶啦。 因為阿姚公咧嗰時同我講咧，睇佢話佢係練嗰種叫做好特別嘅，我遲啲要同學生介紹下嘅，依個叫因事子靜坐法。大家有冇聽過啊？因事子就係一個人名嚟嘅，咩啊？佢個本來個名叫蔣維橋，係以前北京大學嗰啲體育教授。咁佢就發明咗一套佢依套。獨特的靜坐法就話同一般的靜坐不同，即係話首先又要搖身，又要擦身，擦完身就調息、調整、調理呼吸，然後調完息就調心，調息調心擦身搖身，咁啊，即係每晚咧就一定要係 指示就開始做，或者人事，即係夜晚十一點做，或者朝頭早三點鐘、凌晨三點做，咁啊姚工原來日日都做嘅。 哦， 佢所以佢活到101歲咧，有佢理由嘅，係嘛？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主張話，要練氣功嚟寫書法咧，那個就係張大千。佢就話將呢個寫書法咧，好似打太極拳一樣。同太極拳，如果我哋兩位識唔識打太極拳咧？ 其他 蕭應該識喎。 太極拳我就冇學，我係學南拳。嗰陣細個嘅時候，我哋都係三四點咁早起身嘅，小學開始嘅啦。咁就堅持到初中啊，咁因為出去讀啦，咁就比較少堅持到啦。 咁我想問你哋，如果有啲人學書法，佢係應該從邊種字體、邊種書啊？咁多書又楷書又行書又草書又隸書又算書，邊種學邊種最做入門呢？用邊種有咩特色呢？唔同嘅書體 係就咁。就我感覺咧，就係初學者咧，首先睇佢喜好啦，係啦。咁啊，喜好之餘咧，仲係建議咧喺正書入門好啲嘅。所以 係咪臨摹好咧？臨摹係好基本咧。 臨摹 我哋以前細蚊仔小學嘅時候就係問題要交功課就喺臨摹喎，扭公拳嗰啲好時識過。 臨摹就係必經之路嚟嘅，臨摹就一定要臨摹，而且臨咧就唔係臨現代嘅人，係臨古帖、古代書法家留落嚟最精品、最經過幾千年歷史所承認嘅嗰啲係認為經典嘅嘢，嗰啲先有用。係啦，因為咧就有個問題咁，你取法乎上，只得其中。取法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咁假如取法乎下，就乜都学唔到噶啦。所以 陈乔田，你中意边个书法家嘅字啊？其实你 我就系中意柳公权。 你中意柳公权？ 系 哇， 因为佢啲字 好有骨力噶，啲字 系就比较系瘦啲 啊。 咁咧，因为佢系叫做有骨冇肉。 系， 颜真卿嘅咧就有肉就冇骨， 啊、 所以咧就各有各喜好。 哦、 因为佢柳公权咧比较硬朗啲、潇洒啲，咁比较上咧就系好似挥洒自然就比较容易啲嘅。因为颜真卿咧，佢譬如嗰啲咧捺喺捺撇之外个之中写嘅字咧，譬如嗰捺，佢要缩一缩笔先至挑开佢嘅。咁咪變咗咧唔同啦，所以柳公權咧就唔係佢好自然咁揮灑去就去，咁咪變咗我就喜歡佢呢樣嘅筆法啦。 咁啊，蕭家豪啊，你係喜歡邊個書法家嘅字體？ 其實咧就我係咁嘅，我第一個字帖學嘅字帖就係柳公權。 哦，又 係 柳公權。 但柳公權咧個字係難學嘅，佢比較係嚴謹好多。同埋係啦，比較更加係骨力著稱啦，所以有世人講咧就係顏根柳骨，係啦，顏真卿咧就係外託啲，即係龐大啲，係啦，有力啲，以根為著名啦，為出名啦。咁咧就基礎咧可以係顏體，都可以柳體，都可以其他字體嘅。咁你又中意咧，都其實我哋樣樣都要接觸。 系， 系啦，咁而家嗰段時間咧就係寫開係宋代嘅嗰啲書法家噶啦，都要過一輪啦。 蘇王 米賽， 蘇王米賽， 都要 學， 都要學，系啦，系啊，咁就會全面少少咁咯，系啦，系啦。 但係問題就話，我見到一啲人啲字好似都幾好咁，你譬如話。你中意睇啲人寫菜單啊、酒樓嗰啲字咧，都 OK 嘅。都大部分人話呢啲叫水牌字，即係唔係書法家嘅字，有咩分別咧？書法家嘅字同水牌字有咩唔同咧？ 我感覺咧就係書法家嘅字咧，書法講明書法家啦嚇，以書法為基本噶嘛，有書嘅過程咧有一個法啊嘛，係咪？法度啊、法則啊、法規啊，同埋加埋美。美啊，上升到美嘅程度啦。咁普通嘅水牌咧，就係自己個性嘢多咗。古味就冇乜，古味冇乜。但係書法家字咧，一定係有古味嘅，一定係學古嘅。 有佢嘅特色， 有佢特色。 知其人 係啦， 系啦，但你话水牌嘅嘢咧，你中意点点写就点写，中意撇长啲撇长啲，冇人话佢。但系书法家唔得啊嘛，做写任何字体都有佢嘅规范啊嘛。虽然加你自己嘅个性，加你自己嘅风格落去，但都唔能够脱离传统咯。系啦，虽然有创新，但系唔能够脱离传统。但系水牌就冇规范啦。系啦，中意点写点写，而且咧未练过字帖、未练过字嘅人咧，都可以写水牌咧，俾人感觉系啊龙飞凤舞好流畅。但系就系、是、你话摆展览啊，入唔到，即系上不到大雅之堂啦。嗰啲就纯粹系满足普通嘅生活方面嘅需要，自己感觉 OK。市民都覺得啊，都睇得下，咁就已經係達到佢目的啦。佢有一個實用性，但書法家嘅字咧，除咗實用之餘咧，仲有一個欣賞性，係啦，成為藝術品咯。 半島居士點睇啊？ 唯一個好處咧，佢係雖然間係咧係武力之外咧，佢係嘅要求咧就快，快之中咧因為冇停頓冇頓筆，無形中咧就冇時間俾佢去用力啦。咁寫字係要求個力度噶嘛，咁你哋快完咗，譬如轉彎抹角嗰啲，咁啊頓筆就係要停咗嚟咧，摁一摁力咧，先至係有力。咁好似一捺咁嚟計咧，要摁一摁力，咁先至係撇開去，咁樣夢中咧就係有個力度睇得到咯。咁如果係為咗佢要謀生方面要快，你如果咩寫字慢咧？咁咧，嗰啲老闆都唔中意嘅。你落張單，好似喺茶餐廳咁，要落張單啊！你個菜咁啊，個菜字寫個財字就得啦。 係， 佢要求快啊嘛。咁喺食客坐落去咧，佢啲要求佢哋見嗌嗰碟餸咧，佢好快脆到台面咁啦。所以都冇辦法，佢喺要符合咧，佢要得到要快。咁所以咧，佢都唔顧咁多噶啦。是在快方面着手，就不是在书法在美那里学手。 我是想两位你们怎样评价九龙皇帝真造才的字，很有争议性。 是我都看过。因为 这些可以叫做观点与角度，不 是 你们怎样看。 或者陈兄先说啊，九龙皇帝真造才。 真造才那些，因为他们属于以我的觀感咧，佢嗰個精神咧，當然係唔係好正常嗰只啦。咁佢亂寫，你稱呼得自己嘅九龍皇帝，可想而知就唔係正常噶啦。咁咧，咁佢因為咧叫做日久有功，咁咧變咗咧，佢就係隨街寫，乜嘢都唔理。咁嚟計咧，咁啊變咗佢又比較快，而且咧佢喺呢度寫。今日喺九龙城，听日已经去咗元朗噶啦。咁佢要争取时间咧，周围通街写。好啦，咁因为个通街写留低嗰啲笔迹咧，咁咧就变咗俾咗人利用，俾咗个听讲咧就系俾个法国人利用。咁咧将佢你嗰啲字咧收藏埋咧，咁佢自己咧就系知道佢有病，知道佢咧喺度。在生的時間都不耐了，所以收埋佢嗰啲筆跡之後咧，咁到佢過咗身之後咧，咁將佢嚟做賣點，咁將佢俾咗人哋咧，就係、是、去利用咗，咁嚟印報啊，印啲其他啲嘢，嗰啲家書啊，嗰啲都有嘅，咁咪變咗咧佢。提高咗，咁佢咪賺錢啦？喺利益嗰方面着手嘅啫。 哦，啊，蕭兄點咧？ 我感覺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係學書法噶嚇，咁就我感覺嚇，感覺自己觀點啊，我感覺佢嘅嗰樣嘢咧，同書法咧好似冇乜關係。 哦， 係啦，但係佢寫得多啊，或者好多人。很多市民都不一定好識噶嘛，唔係好識分啊嘛，咁所以覺得啊犀利喎，咁啊你知報紙啊或者各方面傳下傳下，咁啊覺得係啊好勁啊，咁所以就但係總體嚟講，作為書法人嘅角度嚟講咧，我覺得同書法係應該黏唔到邊嘅，係、 哦、 啦，我感覺就係咁。 嗱、哦，吳國忠真造才又去過另一個層次， 嗯、 你係咪覺得草書係難寫嘅？草書要唸口訣嘅喎。 草書有草訣，係啦，有草韻白訣歌啊等等咁啦，好似王羲之嘅時候係啦流傳落嚟嘅，咁就係啦，咁 难写咧，就相对嚟讲，因为佢嘅嗰个草书嘅程度咧，唔系初学者学嘅，系啦，而且咧就嗰个形状啊，各方面咧都唔系话我哋普罗大众市民咁咧咁容易认，所以难就系唔容易认啦，好似符号嘅嘢多， 你咪你练草诀咪得咯。你好似十日飛個飛字咁，佢個草訣就話月九貼人飛，咁我寫個飛字一個月一個九，咁就變咗呢個就變咗係因為根據草書個草訣嚟寫啊嘛。係月九係嘛？ 但係有個問題咁，雖然你草訣識咗啦、熟咗啦，但係草書嘅基本功咧就唔係話初學者可以學嘅，一定要有楷嘅基礎或者小楷基礎咧，再寫草書咧，會更加會好啲咁啦。比如即係我自己嘅感覺。 咁你哋兩位係點樣評價毛澤東嘅草書啊？ 我覺得毛澤東嘅草書咧係都係個法度係喺古人度翻嚟嘅，佢比較瀟灑，比較大度，比較有個涵養，各方面都好高嘅。佢係好有內涵嘅，佢啲 霸氣， 好有霸氣。因為佢一代偉人啊嘛，佢高瞻遠矚啊，俾我感覺係佢書法係唔錯嘅。佢除咗係革命家、軍事家、思想家等等之餘咧，佢仲有一個真真正正好多人都忽略咗佢嘅，仲係一個好偉大嘅書法家。 點睇啊？ 我就覺得咧。 毛泽东嘅草书， 佢因为佢有咁嘅地位咧，咁佢变咗信心强咗啊！咁强咗咧，写出嚟嘅笔法咧系唔同嘅，特别嘅。咁变咗咧，嗰啲人睇惯咗，系你个霸气啦。霸气之中你有信心，自己有咁嘅地位，先至有霸气噶嘛？系嘛？好似皇帝咁，系嘛？咁佢写啲字咧，咁啊，你咪变咗人个个要学咯。啊，因為佢嘅地位唔同咧，嗰啲人自然會跟佢咁寫嘅。 但你啊講皇帝啊，阿半龍，我又問你啦。咁啊，宋徽宗嘅《瘦金體》又如何咧？ 我以我本人認為咧，就係麻麻，不過好多人啲評價唔同，因為《瘦金體》咧太幼。 啊。 咁咧雖然間係好出名，但係我覺得咧太過少 家 嚇， 唔寫 嘅，唔寫嘅。我認因為咧，你我剛才講嘅顏根啊、老骨啊、顏骨啊、顏柳公權咧係骨啦。咁但係佢咧只係針， 係 骨都唔成，只係針嚟嘅啫。即係所以咧，寫細字、寫大字，你點樣可以報白啊？整張紙俾你。根本上全部虛偽，我哋寫字要講報白，因為報白咧就變咗唔會空位，個虛偉太多，因為太多咧個字唔得結實咧，就冇種散嘅，所以咁咯。 好啊，我哋又聽首歌，然後翻翻嚟繼續同大家咧係傾下呢個書法與養生，聽下呢個鄭融嘅《多喝水》。 会不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今个月十号至二十三号，曾经身处八个指明地方超过两小时的人士，要在今个星期四或之前接受检测。有三个处所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包括将军澳宝盈花园第二座、香港中西区干德道58A至58B 号富景花园第一和第二座、深水埗南昌街67和69号，有四个处所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另外，香港仔如辉道18号港辉中心高层地下、东华三院萧旺李满福幼儿园爆发流感样疾病个案，局方为谨慎起见，亦将该校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会在将军澳宝盈花园增设流动采样站，而位于鲗鱼涌社区会堂停车场的流动采样站会延长服务至到今个星期四。元朗721事件，八名男子被控暴动等罪名，第六被告吴伟南出庭自辩。他表示，案发当晚去到现场附近食嘢同买炖蛋，路过见到英龙围有人聚集，并且听到村民话有人要拆祠堂，他于是上前阻止。他又话当晚曾经被人打伤，挥木棍是为了保护自己。另外，有辩方证人要求作供的时候不公开店名，被法官拒绝，证人最后选择不出庭。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星期开会，审议完善本港选举制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基本法两项附件之后，特区政府将会尽快提交修例草案，亦会创造更多时间给立法会审议。另外，对于西九文化区的 M Plus 博物馆有藏品引起争议，林郑月娥说，如果有文化工作和香港国安法有冲突，或者违反当中的条文，就需要严肃和认真处理。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发表声明说， M Plus 策展团队会严守法律，以专业和客观持平的态度策划展览。中俄外长在桂林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召开峰会，直接对话，解决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保持全球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记者会表示，美国延续冷战时代的政治军事联系，营造新的封闭式联盟，试图削弱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架构。外长王毅指出，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只会扩展，不会收缩。王毅又强调，单边制裁没有国际法依据，只是服务少数国家的政治需要。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制裁更是倒退回丛林法则，各国应该站出来反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98点，跌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6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 日元 108.7， 瑞士法郎 0.933， 加元 1.256， 人民币 6.517， 英镑对美元 1.379， 欧元对美元 1.187， 澳元对美元 0.7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727.2 美元，卖出价是 1728.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伟基情， 幸福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初恋一定是难忘的，十年眨下眼就十年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亦都完美成就了曾经许下的诺言。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让我们的情感引发未来的生活力量。 那些年张伟基，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我认识刘宇畅的时候，他在报馆当副刊的编辑。那个年头，文学并不容易在报纸上读得到的。 报上除了新闻和时事评论，副刊上刊登的大多数都是娱乐性的商品文字和图片。不过刘先生作为编辑，他总有办法将文学挤入文字商品之中。在他的思维里面，报纸刊登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报纸的格调。 文学在香港漫长的岁月中，在我心中，哪个是我最心仪的作家呢？哪个是我这个文学的爱好者可以倾慕、尊敬进而学习的对象来的呢？金庸，他当然是大宗师了。易书，他是万人迷，我都倾慕，我都心愿学习，并且向他们致敬。不过作为语文的讲师，对我们身边的莘莘学子和文艺的爱好者，我愿意推荐我的最爱，他就是刘宇畅。谁能够代表香港文学呢？除了金庸，我想就只有刘宇畅了。我曾经讲过香港的散文作家，讲到刘宇畅，选择讲他一篇了不起的散文佳作，从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启发的。 小说的写作高手，他要写散文一样也是散文的高手，一样写出一篇篇散文的佳作。就好像张爱玲一样，小说和散文都是一时余亮，一样叫人激想赞叹。刘宇畅的一篇散文题为《窗前》，是先生押根儿将他的一篇小说改用散文的手法来写。这个又是刘先生喜欢创新、爱别出心裁的创作天性使然。对于他来讲，没什么创作的规范，小说素材以散文写出来又会吓你一跳。名家一出手，真是叫人哑口无言，因为别具创意，叫人眼前一亮。 唯一可惜的就是刘宇畅这篇散文呢，只是在60年代发表在一本文艺杂志叫做《海江文艺》上面。大家要读 就要去图书馆找那本杂志。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你知不知道疫情期间除了新冠肺炎患者之外，哪个咳得最多？咪就是导演咯。今集请来黄金花的导演陈大利讲下他的创作历程。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土炮电影人。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们的话题讲这个书法与养生，现在做下最后的半小时。咁啊，有一啲听众回应啊，讲起话，喂，佢话唐代开国皇帝唐太宗嗰个屏风帖都写得好好嘅，我哋不如又讲下啲皇帝书法啦，少兴， 系 好多皇帝书法好好，唔止唐太宗， 系啊， 吓。唐玄宗都掂噶，你喺李隆基，你上泰山嘅时候见到佢啲黑字啊，嗰啲好正嘅。乾隆都 OK 喎，乾隆亦都系书法家，武则天都掂噶，武则天都非常之欣赏书法噶，系嘛？所以其实啲系咪啲皇帝其实都系书法家，中国嘅传统好特别啊。咁啊，要比较咯，全部。不过问题系咪睇到？如果你講起唐太宗的書法咧，唔知兩位同唔同意？其實睇一個人書法咧，睇到佢嗰個學邊一種書家書法體。好似阿蕭家豪啊，我睇你啲寫啲書法咧，我就可以睇到有啲你有柳公權嘅身形。啊，你頭先你先講你自己講出你自己淵源咧，睇到嘅。係阿陳橋田，我反而唔係好睇到喎。你話你中跟你柳公權，我反而唔係睇得到噶柳公權個身形。但係唐太宗好明顯係跟王羲之嗰條線嚟嘅。 我行書咧就係、是、後期咧，我跟阿趙孟俯嘅。因為佢咧，佢就趙孟俯咧，柳公權啲比較緊啲。咁啊，趙孟俯比較生動啲。所以咧係寫行書嚟計咧。就比較適合啲咯，所以我好中意啊趙孟俯。 趙孟俯啊， 係趙孟俯字咧都係好靚嘅，好流暢嘅，好娴熟嘅，係啦。咁就學嘅人咧都好多，係啦。 有朋友就同我講話，你想學書法咧，你一定要去西安睇下個碑林。咁我又真係去碑林睇過，你唔知兩位有冇去過？ 碑林我未去過，你遲啲要報翻。 你去過？你覺得點啊？ 我覺得佢當然係嗰個好嘅先至入得碑林嗰度啦。 啊， 係嘛？又嗰變咗好多時咧，就值得欣賞，但係逗留嘅時間太短啦，因為跟 成日喺西岸，日日去碑林，包你啲字靚。 係啊， 嚇你碑林點啊？即係魏碑啊！ 係啊， 個魏碑啊，你就即係淨係睇啊！你即係日久有功啊，就睇睇完呢啲字都會靚翻嘅。係啊，即係你好似你旅遊咁就梗係冇用啦，即係到此一遊。但係你會日日去碑林嚟睇碑林嗰啲字咧，哇！真係唔同啊，真係。 其實睇咧，日日睇咧，俾我感覺即係學書法咧，俾我感覺就係叫讀帖。 係 讀帖係啦，讀帖咧，你睇嘅過程咧就係。將佢嘅靚嚇筆畫啊、字形結構啊，或者係章法咁咧，會不斷喺個腦重複。 係 重複嘅時候咧，就慢慢咧就記到落嚟啦。係啦，然之後喺個手再表達到出嚟。係 啦，冇錯。 係啦，係一個學嘅過程。 哦。 睇碑 叫讀帖。 讀帖讀碑啦，如果係碑就係啦。 讀碑。 係啦，係啦，係啦。 啊，睇一下就自然。 其實去到現場咧。真真正正係睇到佢原汁原味嘅嘢， 有時我哋喺字帖咧，經過影印啊，影印再影印咧，加上嗰啲作家作者咧，變得好犀利，面目全非嘅啦。有啲喺圖形處理軟件咧，就將佢反白啊、反黑啊等等處理好多手續咧，咁就搞到咧個字咧已經係好多變咗形。睇原帖原碑咧，就真真正正係原汁原味，就睇到佢咧，哦，原大原來係咁大嘅。因為有啲字咧係唔能夠放大寫，好似王羲之啲字咧。原大寫是最好的，因為那時候是尺讀那麼小 A4 那麼小那麼長的字嘛，你放大了就顯得弱了，因為它線條都比較柔美比較秀麗一點，王羲之的字比較 流轉流暢一點嘛，一放大就放到就可能是整個在一個大的展廳裡面去做的時候就顯得是很軟弱很無力，所以就看到原帖呢就真真正正、感受到原碑的大小、就知道、哦、原來那本字帖不是很合格，有咁情況，咁啊真真正正學到嘢嘅。 咁你練書法想問兩位，係咪其實日日都要寫嘅？不過可以間歇 嘅。其實咁嘅就日日寫肯定好啦，功多手熟啦，係咪？係啦，好似練唱歌、練跳舞一樣，係咁情況。書法咧屬於係技巧性嘅嘢、技藝嘅嘢，咁就係啦。經常練下會好啲嘅。 阿半農居士，你每日寫幾多鐘頭啊？寫字？ 就冇限定嘅，通常有時間咧，咁就係寫個一個鐘頭到，咁但係寫寫下咧，嗰支筆就放唔低嘅。 哦， 寫寫一路咧，覺得咧一路要寫落去先至係開心，咁所以有陣時咧，我一係就一日寫分分鐘，我就寫咗成日，寫七八個鐘頭都有。 都有。 都有嘅。 阿蕭家豪有冇啊？ 我哋七八個鐘咧，有時會有，但因為我哋仲要翻工啦，咁所以就 都成日放工後寫。 係啦，幾個鐘咧會有嘅，係啦，即係平常就係一兩個鐘啊都會有嘅咁咯。咁啊，好似阿陳興咁，佢寫得咁多，你睇佢而家幾卷咯？而家八十，超八十啦，係咪啊？咁但都好 似 係啊，好硬朗，精神抖擞係咪？神采奕奕，咁就即係書法有功啦，我哋叫係咪？ 因為書法養身啊，如果而家 書法養身 係啊，真㗎， 我個都唔知佢過八十啦。 係啊，睇唔出啊， 萬確嘅， 好似六十咁上下就睇到。 係啊， 係啊， 書法養身嗰一樣嘢真係千真萬確嘅。 哦， 就尤其是咧，譬如。我有個朋友，佢咧就係、是、亦都係得咗嗰、那個爆血管絲微啊微絲血管，咁隻、手咧變咗震嘅。 係 咁咧，佢去物理治療嗰啲睇，咁物理治療師咧，咁佢叫佢吊繩，第一嘅吊繩吊吊下，佢嫌悶啊，佢一個人喺度扯下扯下嘅嫌悶。咁咧，咁我佢就個朋友介紹，不如咁啦，你學書法啦，我冇興趣啊。咁我係啫，拉尾佢個書個朋友對佢講：你冇興趣都要，而家係醫病嚇，無形中咧係條命啊，係嘛？你行路唔方便，你想方便咧，我就係介紹啊個朋友教你，因為佢曾經亦都係有咁嘅情況，係喺我嗰度咧。學過書法，咁咧學咗係兩三年到啦，咁啊個手喐可以喐翻嘅，就咁啦。咁、 哦、 好啦，而家仲有咧肩周炎咧就好流行啊，四五十歲嗰啲五十肩啦，咁咧亦都係有朋友咧，亦都係佢話：哇、哦，要有日教我要爬牆，一隻手指咧舉高爬埲牆，佢亦都覺得好悶啊。咁咧變咗咧，佢又係個朋友，你係介紹，不如咁啦，你係要運動先至得噶啦。呢隻手不如又係咁啦，又係我又係介紹，又係同埋咧，又係介紹俾我。咁我咧唯有咧，我就叫佢亦都係學書法，學個書法亦都唔同啦，因為咧佢要舉高隻手，要個幅度要大啲。咁我咧就係、是、學佢要培養嘅興趣先。因為佢唔覺得悶嘛，我字乃人生之官，但你出嚟咧，你字寫得好咧，人哋會尊重啲你嘅。 係， 咁啊變咗佢亦都聽我話，咁咧就係嚟上堂。初佢真係都唔係好願嘅，但係我一嚟到寫咧，咁我叫佢寫舊報紙咧，用舊報紙。 咁咧張台咧就高過肚臍少少啦，高過五六寸啦。咁咧就用嘅四鉛筆，即係啲毛筆較為大啲噶啦，就日日嗌佢咧用寫喺舊報紙嗰度。咁初初亂寫咧，亦都唔係咩啦，唔得好，佢亦都好似冇興趣咁。我就買咗本字帖俾佢寫，個字帖都冇咁大個字嘅。我話你不如咧，嗱你可以用你嘅腦放大佢，用你嘅嗰啲筆畫方面咧自己配合，咁啊屬於咧嗰個佈局方面咧，你分開好易嘅啫。我話你一張報紙接四下，咁變咗去到邊度，咁你咪係寫邊度咯。你用張放大放大鏡咁放大嘅啫嘛。佢寫寫下咧，一路漸漸有興趣喎。咁啊寫咗之後咧，嗰啲字靚咗啊之外咧，佢亦都喜歡。夢中對佢心理咧，亦都治療咗。好啦，咁總之咧，佢亦都係變咗有興趣之中咧。本嚟咧可以落堂啦，叫佢走都唔願嘅。咁咧，我不如咁啊，你翻屋企寫啦。咁啊變咗咧，係喺屋企嗰度咧，就係、是、用啲舊報紙，個個都唔要噶啦。咁咧變咗大字筆咧，啊，咁一路寫，咁咧寫寫下咧，寫咗大約嚟計咧。即係唔係日日嚟啦，咁啊變咗佢就大約都係三年幾四年啦。咁咧咁變咗咧，佢嗰隻手好靚，佢寫得好靚之外，隻手咧完全好翻曬，啊冇事。 即係依個書法可以醫病， 可以醫病。咁咧嚇，佢而家佢好翻之外咧，佢寫埋細字，寫得好靚。咁啊變咗咧啊，佢就～而家咧，佢都繼續咧，係喺屋企都繼續寫，咁啊變咗咧，佢又精神亦都好翻，係啊變咗咧啊係好好啦，咁啦。 除咗阿半農居士，如果除咗你肩周炎嘅成咧，其實書法仲有一個好大嘅功效啊，就對醫病嚟講啊，即係話凡親寫書法嘅人咧，好多人都發現啊，就你個脈搏一定會變慢咗、緩慢咗。嗱，以中醫嘅角度嚟講啊。脈搏慢就好過脈搏快嘅，中醫睇一同你一把脈咧，發覺咧啲脈快就係唔係一個係病徵嚟嘅，慢咧就身體健康。所以書法咧，你即係可以練嘅，你即係可以試一試嘅把脈。一練書法咧，成個脈搏就慢咗啦。 冇錯， 慢咗其實就成個身體就會健康。所以佢唔係淨係隻手喐啊，其實佢成個氣血啊，成個身嘅氣血都有運作 嘅。係啦，跟住字嘅節奏去走咯。 係啊係。 調心養息之餘咧，就慢慢咁就。 啊，仲有一樣嘢，除咗調身調養息之餘咧，仲有啲人咧當係一舉兩得，就練書法嘅時候咧，以為做咩？就以為抄經。 系啦， 咁你一边抄经咪练书法咯，但你哋系抄紧佛经啊嘛。 系，冇错。 我有个朋友抄成四五成十几廿次，送咗本俾我啊。抄成十几廿本嘅《心金刚经》。 系嘛？抄《金刚经》嘅时候咧，细个人咧仲更加安静啲。系啦。至于头先所讲嘅书法可以治病嘅问题咧，其实仲有好多例子嘅，好似最近我哋嘅。姚公儀先生係咪、教授啊？佢之前咧喺2003年底嘅時候咧，佢係有小中風嘅，即係唔係大中風。咁咧就有朋友去探佢嘅時候咧，見到佢右手啊癱瘓咗，唔能夠寫，唔能夠畫，咁就好弊噶嘛。作為一個書法家、書畫家嚟講，嗬，咁就嗰時候咧就佢就喺醫生嘅一齊嘅配合下之下咧，咁就用左手。繼續去嘗試去練，半年之後咧，2003年嘅時候咧，聖誕前嘅一日啦，咁就嗰啲大學嘅都係教授嚟嘅，研究專門研究書法同養生嘅高教授啦嚇，高教授，咁啊見到佢咧，哦，通過半年嘅練習之後咧，佢右手可以寫翻字啦，啊之前啊佢諗住咧，姚公諗住咧就係用左手寫算啊咁，但係就半年之後嘅練習咧，書法練習咧就完完全全可以用嚟寫字畫畫，嗰啲係奇蹟嚟嘅。所以咧，香港大學嘅高教授咧，佢係研究咗好耐，係啦，因為佢同姚公咧又好熟嘅，所以就嗰、那個新聞咧，嗰、那個事例咧都喺好似係大公報吧，大公報嗰度。系啦，登到出嚟嘅，好似系大公报，系啦。咁就仲有一个例子，就系、是、当代嘅著名嘅油画家 姓羅公柳，他60岁的时候就患了淋巴癌， 嗯， 是啦，咁啊，俾医生咧就医院判咗系死刑噶啦， 系 啦，但佢个人咧就求生个欲望好强，系啦，咁就揾一个海岛啊隐居落嚟，每日练书法，半年之后咧病情大为好转，咁再翻去医院验嘅时候咧，咁奇怪癌症消失，嗰啲系真，应该系真人真事嚟，都系现代附近身边发生嘅嘢嚟，就嗰两个嘢，两件事，咁佢感觉咧就系中国书法救咗佢。 嗱，我有个一个奇想，即系话咧书法艺术系属于右脑嘅， 嗯， 但系右脑咧其实就系指挥左手嘅， 系冇错。 所以但系我问咧，你两位有冇尝试过用左手写？诶，好遥控咁用左手嚟写字啊？ 左手咧 好难咧。 左手是难，因为呢就书法呢就是属于是形象思维的东西，形象思维呢一般 是好像是右脑，是啦，平时的逻辑思维呢就是左脑的吧，是啦，是啦，那所以呢就假如即是打比方 左手连是右脑的，右手连左脑，所以是不是用左手，如果用可以懂得用左手写字的字会更加漂亮，我唔知啊，我都冇试过。 嗱咁， 有啲人左右佢真系左手写字。 系啦，我其实都有啲左右倾向嘅。我小学一年级嘅时候咧，真系用左手写字。平时我揸刀啊、揸剪刀啊，都可以用左手。 咁你可唔可以用左手写字啊？ 左手写字都有嘅，但感觉咧就系唔系咁顺畅咧，因为冇练啊嘛，平时冇乜练啊嘛。但有个问题咁，其实左手嘅书法家咧系有嘅，好似费申我吓，内地嘅中国一个书法名家嚟嘅，都系。佢之前咧就系右手出问题啦，咁啊逼住用左手写。咁写嘅时候咧，因为佢有功力，有练过基础啊嘛，系咪？有基础练过啊嘛，佢写出嚟嘅字咧更加系生涩有力，更加系唔系话咁滑啊，咁油啊嗰種咯，咁啊，所以出嚟咧就唔同嘅一種味道，唔同嘅一種感覺咯。係啊，佢嘅筆嘅嗰個質素更加仲高啲啦，更加感覺自然啲啦。係啊，所以就例子其實好多嘅。 所以其實我哋都應該即係其實書法咁有用，咁啊，雖然而家就現代社會啊，全部都用電腦用打字代替曬。冇人重視書法，嚇，但係其實依樣嘢咧，依啲國粹咧應該加以發揚嘅，即係其實佢 可以 即係，既然唔係為咗啲字靚，好似頭先講字係人嘅衣冠，頭先阿半龍講咗啦， 字如其人啦， 字如其人咧，咁你一筆好字，人都覺得你好有學問， 係 嘛？咁啊好啦，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咧就跟住嚟嘅節目咧就係阿張偉基嘅《那些年》，跟住咧我哋播首歌啊。同埋咧就要講呢個係聽晚嘅節目，就係林依樂同埋黃雅芬講嘅題目，是叫新媒體嘅心靈世界。最後一首歌就係容祖兒嘅《東京人壽》，拜拜。 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年号，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竟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再忍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认错说，又如何约定？曾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你。